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四十一集，核桃赌约。汪直不置可否，他是宦官，跟唐范这种文官角度要考虑的自然完全不同。对他来说，太子即位那还是很遥远的事情了，眼下他要做的更重要的事是赶紧整出点别的功劳来，将功抵过，否则就算皇帝和贵妃不追究他这次收尾不善的责任，东厂那边的上明也会借着这件事压他一头，这是汪太监难以容忍的。他对唐范道， 近来江南多乱世，漠北也颇不太平，依你之见，觉着我是往南好还是往北好？ 东宫案已然告结，以两人如今亦敌亦友的关系，只要没有什么重大利益冲突，就不会彻底翻脸，是以汪直会询问唐范的意见，唐范倒也不觉得意外，毕竟这意味着对方对他的能力和眼光的肯定。再说汪直此人，他生来就跟别的宦官不太一样，正常男人一般无非那么几种追求，行掌天下权，醉卧美人膝，后面那个追求跟宦官是无缘的，所以古往今来许多宦官都爱弄权，追求的就是那种大权在握的快感，但其他人揽权一般都是在内宫里揽权，像比如说大明十二剑里司礼监和御马监，一个有披红权，专门充当皇帝和大臣之间的中间人和皇帝的代笔，一个跟兵权有关，这是最让人眼红的两个部门，每个部门里头又有讲究，掌印第一，秉笔第二。目前司礼监掌印太监是怀恩，御马监则由梁方坐镇，上明和汪直虽然分别为东西厂提督，但他们因为资历不如以上二人，所以只能当个秉笔太监，做不了掌印。东厂提督上明目前的主要工作就是拓展东厂业务，一边跟汪直互掐，一边积极向上，希望有一天能接掌怀恩或梁方的位置。但汪直觉得他格局太小，要干就干票大的，成天窝在内宫这块小地方，憋屈不憋屈啊？所以他将目光投向了外面的广阔天地。大明军队打仗有个传统，一般都会派个内官当监军，以便充当皇帝耳目，免得外面的将领沆瀣一气，把皇帝当傻子耍。自土木堡之变后，曾经对大明造成极大威胁的瓦剌逐渐示弱，那片草原的势力经常分分合合改换统治者，中原王朝对此中细节知之不详。总而言之，瓦剌人不行了，另外一个叫达达的部落兴起了，但内部还是继续混乱着，反正你不服我，我也不服你，大家互相内斗，各立其主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骚扰明朝边境，大家阶级立场不同，明朝人觉得达达是蛮子，经常过来烧杀抢掠，达达人觉得大明是肥羊，不抢白不抢。此时的黄河南岸，从宁夏到山西之间有块很广阔的区域叫河套，这里水草肥美，物产丰饶，但是易攻难守，如果要镇守这块地方，大明需要花费很多精力，而那些瓦剌人或鞑靼人却总是可以轻而易举地侵入，所以当时永乐帝朱棣就将东胜卫内迁，等于被迫放弃这块地方的防守。但是问题来了，没了缓冲地带，鞑靼人长驱直入，占据了河套地区，直接就可以攻击大明的边疆重镇， 他们就是利用了这一点，经常抢掠大明边镇。这事儿要发生在太祖皇帝或永乐帝时期，那好办，陛下乾纲独断，大手一挥，直接挥师北上，怎么都要把鞑靼人给打出去，打得他们哭爹喊娘，不敢再来。但现在是成化年间了，经历了土木堡之变的大明军队懂得了什么叫惧怕，军队也不像开国初期那样军心如山，战无不胜了。再加上朝廷里的大臣，好吧，就那些不想干活的大臣们，都不用指望他们会有攻打鞑靼、夺回河套的雄心。再说南边，南边现在倒是没有什么边乱，不过江南富庶地区匪贼横行，官商勾结，贪官污吏也是不少的，上行下效，上边的领导不干活，下边的人自然也就跟着随便混日子。明朝官员的俸禄还是出了名的低，要指望大家都像开国之初那样不要命的干活，那想都别想。还有西南那边，一年多前因不堪当地官员欺压，松潘苗民起事，虽然后来被镇压了，也砍了很多人的脑袋，不过那一带仍然不算十分太平，像汪太监此等唯恐天下不乱之人，自然蠢蠢欲动，恨不得那里再能起一场叛乱，好让他也过去正正功劳。汪直想要立功，他不屑跟尚明在这里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争抢得你死我活，所以他将目光放在了这两处地方。唐范之前通过潘斌之口给汪直提了军功东宫的建议，让他可以将眼光往外放一放，顺便跟太子那边发展好关系，也正是因为看准了汪直这种不安分的性格。现在汪直问起，唐范自然不能再买关子，直接道：北边。 为何？ 南方如今并无大乱，那些个贪官污吏若无大案出现，朝廷是不会重视的，即使场公过去抓了几个立威，杀鸡儆猴，陛下也不会认为你立了多大的功劳。而且唐范没有说的是，像汪直这样有权有势的宦官去了地方，肯定是鸡飞狗跳，大伙上赶着来巴结，还不如去祸害外族人，如果能给大明再挣回点土地来，那就更好了。汪直颜色一展： 没错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要玩就玩大点，光抓点小鱼小虾那还不如不做。如今鞑靼时常扰边，若能收复河套，那倒是功勋彪炳了。 唐范忙道：收复河套非一日之功，还请汪公三思，此去若能给鞑靼一些教训，让他们不敢轻易犯边，就算是为我大明立一大功了。汪直不耐烦听他啰嗦，说道： 行了，你又不是武将，对这些事情也是一知半解，不必多说了。 唐范甚是无语： 那你刚才问我干嘛？感情只是来寻求认同感的？ 择日我会上书请求收复河套。 唐范一个没忍住，嘴贱道：我们来打个赌如何？ 什么赌？ 你这个收复河套的提议肯定是不会被通过的。汪直不信： 朝廷那帮人自然胆小不敢出兵，但我在陛下跟前还算说得上话，如果我自请领兵，陛下应该会同意。 唐范老神在在：那我就与汪公打个赌吧。汪直年纪比唐范还轻，自然被激起了好胜心，闻言就道： 行，彩头是什么？ 若我赢了，你就请我到仙云馆吃一顿吧，上回的蟹黄豆腐羹挺好吃的。 你自己不会去吗？还要打赌？ 我俸禄不够啊。汪直无语了。 啊，这人还真是个吃货。 且不说两人的赌约如何，唐范从汪直那里出来，眼瞅着时辰也差不多了，直接就往家里走去。 近来因为要查东宫案，在皇宫和西厂两头跑，有时候还要去韩家，顺天府那边也没法正常上班了。潘大人很痛快地就放了他的假，让他这段时间不必天天到衙门去报道，可以等案子结束了再回去。虽然同样是查案，但每天按时去那里做牙和上班时间自由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。唐大人虽然不是那种混日子的官员，但是偶尔能偷偷懒还是挺高兴的。眼看案子了结，这种自由自在的日子也要跟着告一段落了，唐大人心底难免还是有点惆怅的，也没有特地绕到那个熟悉的馄饨摊子去吃馄饨了，而是直接回家。当然，如果阿东今天在家做饭就最好了，像上次那样空腹吃了糯米糍然后肚子痛的经历，唐大人是绝对不想再体会了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离家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，唐范就依稀瞧见家里厨房的方向有缕缕灶烟冒起，顿时仿佛连饭香都能闻见了，这使得他的心情越发好了起来，嘴里哼着小曲儿，步履也跟着轻快不少。哎呀，不管到了哪里还是回家最好。院门没关，半合着，他刚走进去便听见里头传来一阵说笑声，似乎其中隐约还夹杂着熟悉的男人声音。 随州回来了。 唐范先是一愣，脸上继而泛起笑容，只是还没等他往里走几步，就瞧见连着正厅的饭厅门敞开着，里头安置着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。小阿东正从厨房的方向走出来，手里还端着一盘刚做好的菜，嘴里还一边喊着： 随大哥，乔姐姐，饭菜都齐了，大哥肯定又不回来吃了，我们先开饭吧。 厅里的饭桌旁边则立着一男一女，男的自然是多日不见的随州，他看上去似乎瘦了一些，却显得更为精干，像是回来也有些时候，他没有穿着那身人见人怕的锦衣卫袍服，而是换上了长服，不过他更像是一把尚未出鞘的宝剑，长服下面包裹的是饱饮鲜血的剑光，那样一个人根本不必华美服饰利刃护身，单是站在那里就已经令人无法忽视。另外一位女郎则是随州的表妹，唐范曾在随家见过，姓乔，也不知她说了什么，随州那张冷峻的脸上竟也微微可见笑意，那个女郎的笑声更是如同银铃一般传得老远，两人之间的距离不近不远，恰到好处，手臂仿佛要挨上了，却又好像根本没碰着，落在唐范眼里便有种若有似无的暧昧。阿东端着菜蹦蹦跳跳走入厅中，又跟那女郎说了什么，两人便都一起笑了起来，状似亲密。 这才认识多久啊，马上就如胶似漆了，对他比对我这大哥还亲热呢。 唐大人心里这么想，但绝不承认自己心里头有点酸溜溜的。他站的角度正好有棵树挡着，天色又暗，一时半会儿也没人发现他在那里。唐范见三人分头落座，似乎真的准备不等他就开饭的样子，就没有再往里走，反而鬼使神差的转身悄悄退了出来。夜幕降临，万家灯火，正是团圆时分。唐大人平时绝不是这样磨磨唧唧婆婆妈妈之人，但今天也不知怎么的，看见里头那三人言笑晏晏的场面，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多余，仿佛他们才是一家人似的，自己现在贸然进去反而是打搅了人家。 可恶的阿东，女大不中留啊，这还没大呢就急着讨好起外人来了。 唐范嘀嘀咕咕，也没意识到这句话有什么语病，跟个老头似的背着手 绕着随家兜起圈子来，不一会儿就绕到随家的后院小门。闻着里头传来的阵阵饭香，他摸摸肚子，觉得更饿了，心里琢磨着要不要出去找点吃的再回来。又觉得这几天来回奔波，虽说也有坐轿子的时候，总归不能跟经常需要赶路的人比，这一松懈下来，腿就酸软得厉害，便也懒得动弹了，直接坐在后门的门槛上，看着满天星辰发呆。此时将近初秋，入夜之后已经开始有些凉意了。不一会儿，唐大人就打了个喷嚏，结果睡意也涌了上来，他的脑袋倚着门框，不知不觉居然就这样睡了过去。这一觉睡得很沉，人事不知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等到感觉自己身上仿佛一重，唐范这才睁开眼睛。外头已经完全黑了下来，不过从院子里透出来的光线让他依然马上看出了眼前的人。 广川啊。 唐大人迷迷糊糊的又看见他旁边的人。 阿东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 他这才发觉，刚才觉得身上一沉，是因为随州拿了件大氅往他身上盖的缘故。阿东叉着腰叽叽喳喳： 大哥你还好意思说呢，我们等来等去等不到你回来，心里急得要命，随大哥都要出门去找了呢，谁知道你躲在这里怎么不进屋呢？ 唐范刚醒，两眼茫然，表情空白，还处于半清醒状态。见阿东还想再说，随州阻止了他，将唐范搀扶起来。坐久了之后双腿发麻，唐范表情一个扭曲，差点往前栽倒，幸好随州眼明手快，直接将他拦腰扶住。 能走吗？ 随州蹙眉，表情大有如果唐范不能走就要将他抱起来的意思。为了男人的尊严，唐大人自然赶紧道： 没事，就是坐久了，站一会儿就好了。 怎么不进屋啊？ 他重复的是刚刚阿东问过的问题。唐范莫名觉得有点心虚，摸摸鼻子： 刚回来的时候有点累，就想着在这里坐一会儿，谁知道不小心就睡了过去。 他自己刚说完，就觉得这理由实在是太烂了。随州是什么人？北镇府司出来的人，侦讯中的好手，能看不出唐范说的是谎话还是实话吗？在对方默默无言的注视下，唐范越发心虚了。随州看了他好一会儿，才道： 回去吧，阿东，去煮姜汤。 阿东应了一声，转身跑进去了。任何人都不会拒绝被关怀的温暖，唐大人也不例外，刚才那点小小的埋怨早就烟消云散。他回转过头，就瞧见随州的视线还落在自己身上，不免奇怪： 你看着我做甚？ 你瘦了。 随州瞅了他半晌，说出三个字的结论： 没有吧。 唐范摸了摸脸颊，自己完全没有感觉。 有。 随州仿佛自问自答，给自己的结论下了注脚： 我们在家的时候你和阿东怎么吃的？ 还能怎么吃，一日三餐也没落下，就是这段时间我忙着查案，有时候难免错过饭点。 阿东呢？ 小丫头正好端着热气腾腾的姜汤走进来，唐范半是叹气半是调侃： 哎呀，他过得可比我滋润多了，有时候去你家跟你妹妹玩就被留饭留夜，有时候啊又跑到邻居家去吃饭，这日子过得逍遥，都给家里省粮食了。 阿东吐吐舌头，撅着嘴反驳： 大哥，谁让你总不回来呢？ 有时候我留了饭你又不回来吃，结果就浪费了。 随州打断他的抱怨，问唐范， 你晚饭还没吃吧？ 随州见状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也没有言语，直接起身就往外走。